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7: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摄氏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为4摄氏度，比较适宜您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夜间呢，气温仍然比较低，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呢，天干物燥，大家还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7:31，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先来关注的是事故路段，京通快速四惠桥东向西方向，莲石东路莲玉桥东西向东方向，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南向北，北五环奥林东桥来广营桥的东向西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提示后车注意小心避让。另外，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至建祥桥车多，行驶缓慢。 我们出发吧，欢乐集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又到早上，睡眼惺忪，想想怎样天马行空。 想无理取闹，把一切都抛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烦恼没有终点。爸爸妈妈唠唠叨叨， 一人老大不小。 老板同事盯盯着你，让人无法呼吸。后退一步，做好准备，用大笑来反击。人生已经不像话， 明天烦恼还会来吧， 还要被他打败吗？ 消灭烦恼，拥抱开心吧。 烦恼练习曲之后，今天的我们出发吧，此刻正式出发，我是袁一。 各位早安，虽然我们出发的时间有点晚，但是大家都乘上车了吗？发小们早啊，各位。 今天是星期三，日子别过错了哈，机动车限行尾号一和六，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 想一想自己的尾号到底是一还是六啊，如果是以下两位数字的话，赶紧开回去啊。 哎，这周特别容易过错星期几， 因为有一天是放假嘛。 对，但是不用补班啊，是不是？ 对。 哎，不知道刚才那个烦恼练习曲里面有几件事儿是应对到你最近的生活状态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什么脱发呀？怎么了？第一句话就扎心了吗？ 扎了好久了，倒也无所谓啊。 哎，但我们今天不聊这些就是烦人的事儿啊、哎，因为节假日刚过嘛。然后还是有一些挺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包括我自己在二号和三号去滑雪的时候，在雪场上就静听那个啊，您的孩子在这里等你，什么您的女友在这里等你，谁捡到了一副什么 iPhone， 一部 iPhone 多少什么，或者黑色什么什么手机，然后失主必有重谢之类的。 就真的哎，出去一趟就相当于净身出户了，是吧？ 就是各种丢东西的，然后 怎么什么都能忘啊？ 人怎么能丢呢？ 那可能是故意的，我告诉你 啊。所以就是让我们今天开场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件事情是故意的，对吗？ 我觉得是啊，因为在贵州毕节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上边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嗯，一个女孩子在服务区上完卫生间之后，竟然发现自己的男朋友已经开车走了 啊！ 而这个时候呢，他又没有带手机， 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会不带手机就下车了。 对，手机可能放在车上了， 在充电。 手机和男朋友都跑了， 嗯哼， 哎，都跑了， 嗯哼， 原地等了两个小时之后，哎呦，又冷又饿，他一直说，我差点晕过去。 嗯， 这个时候就找那个服务人员嘛，说我这个情况，然后人家就联系了民警， 啊、 民警呢联系上了他的男朋友，才回来接的他。 还好，就男朋友在民警那边派出所留的电话不是空号。 啊，这个倒是肯定能找到的。 不是，因为我有遇到过，就是打112挪车，然后留的电话是空号的。 啊，真的？ 哦，所以好，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回到最开始，就 是 你从男生的角度，你 要不是民警给我打电话，不是，要不是民警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她怎么可能回来？ 就她都没有发现车上少了一个人？ 不可能发现不了的呀， 对吧？ 女朋友是坐在哪儿？肯定坐副驾的呀。肯定是女朋友刚一关门，男朋友腾就跑了， 终于走了。 对， 送你送到这儿。 这、哎、这不是想把他忘在服务区、 嗯， 这是想把他忘在回忆里，你知道吗？ 好，大家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哎、是。 然后以及，如果你是这个女生，广大女同胞们，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样的男朋友留着干啥？ 就 留着过年吗？ 有必要的留着，还是要忘了他？对不对？ 就是因为快要春节了，可能父母那儿催得也紧。是不是用、 啊、这么差人吗？ 打电话摇人啊， 如果你们差人的话可以给夏明打电话。 好吧，所以今天我们的交流话题就是你曾经忘记过什么。 对，这个忘记不一定是事儿了， 对， 就是忘事儿这件事情太普通不过了， 是， 就是忘过人没有，或者事儿也行。 对，或者说因为忘了什么事儿导致了什么事儿的发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两个平台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聊天室，一起聊起来。 温暖有趣，我们在一起。 八七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环球旅行的丹丹。如果来到阿尔山市的话呢，有个景点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打卡，就是阿尔山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呢也被称为是中国最小最美的一个火车站了。那整个火车站呢是呈现出了一个瑞士风格的一个小建筑，然后这边呢只有一个候车室还有一个检票口，小小的但是非常的精致。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里来打卡，旁边呢还有很精致的咖啡馆，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当地的手冲咖啡。 又到早上，睡眼惺忪，想想怎样天马行空。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7:41，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在一起这个环节呢，我们邀请到了很多身边的各方面的达人， 是的， 然后在生活的角落当中，只要发现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有意思的点，都可以通过录音的方式发给我们。当然我们也会时不时的就是突击检查一下，什么直播连线一下之类的。其实这个环节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发现这种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语音哦，有机会在节目里听到自己的声音。 就是你比如去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店啊，非常好吃的一个店，或者说去看了非常棒的一部电影，或者说最近得到了一本非常不错的书，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愿意分享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我把什么给忘了啊，非常抱歉我们的发小们，我忘了介绍我自己啊。各位好，我是夏明啊。 没事儿，你这个状态一听就能知道，就不用报名， 哦， 就自带气质和自带 BGM， 打着名就回来了是吧。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啊。哎，这个好多朋友在说哎呀，刚那女孩就是傻，她不会借个电话给男朋友打个电话吗？啊， 她会不会不记得男朋友的电话号码？ 不是，她至少记着自己的电话呀。你是这样的，这事儿明显就是，对吧？故意的。男朋友要不是看见110，人家不可能接的。 就是你已经定性了，就是男方 一定 是故意 的，一定是故意 的。因为我看那视频，女孩动得真的是瑟瑟发抖。 哦，真的。 贵州，你想南方，然后又有点下雨的那种感觉，那种湿冷。 哦。 坐在那个警卫室。 哦。 还好民警端上了，服务人员端上了一杯热水，要不然我觉得真的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你说会不会下车前吵架了？ 然后把，哎呦，真是干了一辈子不敢干的事儿啊！英雄，英雄。 哎，那个。在听吗？ 有些事是敢想不敢干的。 哎，留在梦里吧，好吧。欢迎大家接下来跟我们互动，话题是你曾经忘过点点点。 哎， 丢人这事儿 ，HAWK 说他干过，送孩子课外补习，听到后车门砰砰两声，我点火立刻启动就走人了，然后听见后排弱弱的传来一句：“爸爸妈妈还没上车呢，怎么回事？”今天怎么竟是没让，对吧，另一半上车的男性司机们？ 这我觉得是男性就那么健忘吗？ 女同胞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生的方向盘 要 掌握在 自己 手里 啊， 家里车的方向盘 对就应该 掌握在， 对，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就好了。 对 对，不要天天让我们开车，我们也挺烦的。 你们男生难道不是很就是非常享受开车这件事情吗？ 我们享受开车在不同的路上，不同的目的地， 还有带不同的 就那倒也没有，就是享受要到不同的目的地去。但是两点一线，说句实话，我们也觉得很无趣。 嗯哼， 对，尤其可能有一段路是要先送媳妇儿到啊自己的单位，然后再到我们自己的单位。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件事儿心甘如饴啊。就是很幸福， 这句话不补 是很是很幸福的一个陪伴啊， 嗯， 尤其在上班的这一段时间， 就这一段就大可不必，哎， 是吗？ 就是对，已经着吧不回来了，嗯， 我觉得挺好的呀，挺好的呀。 好，男生女生们可以就今天的这件事情一起来发表一下观点，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互动，说一说你曾经忘过的事情， 哎。 来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都有哪些消息要跟各位分享的哈。昨天是1月4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冬奥会的抵离工作进入了小闭环管理阶段，首都机场也正式开始按照赛时标准保障涉奥人员的进出北京。那么昨天0点呢，从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起飞的 JL86814 航班也在首都机场落地了，这架只载有2名涉奥人员的航班成为抵离工作进入小闭环管理之后抵达北京的首架跟奥运会冬奥会相关的航班。 嗯，再来看一下也是跟奥运会有关系的啊，北京地区冬奥场馆临电工程全面竣工了。据国网这个北京电力介绍，北京地区冬奥场馆的这个临电工程已经全面的竣工交付了。目前呢，北京地区冬奥场馆的临电设施设备已经全部接入到北京冬奥会电力运行保障指挥平台，实现了全天候的实时全景监控。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临电项目呢，是为了保障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而实施的非永久性的一个供电设施工程。北京地区的冬奥场馆临电工程呢，涉及到26项场馆的临电建设任务以及技术领域的 UPS 代建任务，共辐射中低压电缆1217公里，提前满足冬奥馆的计时啊、计分呐、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整个的转播服务啊，还有餐饮、安保、通信、技术、机房等建设是施工的啊一些用电的需求。可以说，如果说冬奥会是一个人体的话，那这些电网就相当于我们的毛细血管了 啊哈， 对，它在输送着能量。 嗯，跟冬奥相关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日前的2021到2022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也是在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圆满落幕了。这次训练也是检验了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地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也为冬奥会呢进行了全方位的练兵。就提到张家口，因为很多学友在这个雪季已经去提前在这个张家口包括在崇礼去在各大雪场上面去滑雪，然后就在1月4号其实就封板了，就是所有的崇礼的雪场就是进入到应该也算是闭环的状态，因为要把更多场地留给我们冬奥会的奥运健儿们嘛。然后我昨天其实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是学友们还都还挺依依不舍的，但大家都在依依不舍的同时觉得自己就是封板，在崇礼封板能够给冬奥的健儿们留下更多的空间是一件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要有北京的这些雪场，包括东北那边的，包括新疆啊等等各地的雪场来接过衣钵，继续完成雪友们就是业余爱好者们这个冬季滑雪的任务了。 啥意思？就是你们北京周边的就不去了？ 不是，崇礼去不了了。 对，因为 然后接下来北京 赛事嘛， 对啊，接下来北京和东北的那些雪场就会很火了嘛。 我就雪藏了自己了。 因为我在说滑雪这件事情下面就是极其敷衍。 运动里边啊，有一些运动我很喜欢，包括球类运动我喜欢的很多， 篮球 啊，足球啊，对，然后乒乓球啊什么的，这些球类的我都很喜欢，包括游泳我也很喜欢。我唯一不太喜欢的其实就是冰雪的项目，但是冰上的项目我觉得还好，雪上的项目因为我没有体验过或者我体验过一次体验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再也没玩过了。 等会儿，冰比雪更让你喜欢？ 冰壶啊， 冰摔起来比雪疼啊。 不摔呀，冰壶怎么会摔呢？ 常在冰上走，哪有不摔跤？ 我可能走的还是少，我至少还可以，而且我觉得冰壶玩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啊。对，因为你在元旦期间节目里面其实就强烈推荐过， 对对， 说男孩子尤其是 对， 要感受一下这个项目， 冰壶挺好玩，大家可以试试去。 来，我们看看大家，有过什么样忘事儿的经历？今天我们说你曾经忘记过什么什么什么， 没错。 跟过去说再见说，大多数男生都是把忘记当成了平时被打压时候的一种发泄。 哦， 这是说说你们男生的内心感受吗？ 还好吧。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故意把他们丢在？ 这是他们的选择呀，这是 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这么干的。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干的，对吧？ 嗯哼，但是你们会这么想？ 我觉得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忘了。 嗯哼， 真的是忘了。 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这件事情成立啊。 但怎么解释都没用，我觉得，对不对？你说，哎，真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刚刚我们说的贵州的那小两口， 嗯， 他们回到家了， 嗯， 男朋友怎么解释这个女孩才会原谅他？很难呢， 不能原谅， 太难了。 我支持不原谅，姐妹们。怎么样，你们支不支持？ 而且我就站在那个男孩的角度去想，我觉得也想不出任何的理由说你把我忘在那儿了。除非啊、哦、除非有一种情况是一车人把他都忘了，这个还好 啊，就人很多的时候， 法不责众，就所有人都没想起他来。 法不责众这个时候也适用吗？ 对啊，因为所有人都没想起来，你不能只怪男朋友了，对吧？男朋友只是开车，男朋友还要专注干另外一件事情。 就男朋友是个工具人呗。 对，你们那些人都没有照顾好你们的小伙伴，对不对？比如说是闺女啊，啊，是姐姐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关系，对吧？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妹妹、姐姐、你们的闺女都没上车，这能怨得着我吗？ 挺会给自己找开脱的理由啊。 我觉得是这样，我是在给他找理由、啊、 哎，我觉得 L233 这位应该是个男生，他说的这个理由我还能认可一下。他说是不是因为上了高速回不了头，这忘一下呢还可以理解，就是你开出去突然发现，哎呀糟糕，人没上车，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这个前面掉个头还得开个半小时、但是这一下忘了俩小时就有点无法理解，就开太远了，一下车速100迈，就是120迈就冲出去了，嗖就没了。还有薄荷绿，薄荷绿这位是个妈妈、啊、她说我好像把孩子给忘了。嗯，孩子现在住校，每天一个人在家特别的惬意，没有了母不慈子不孝的声音。 哦，挺好啊。今天呢我们打开了聊天室之后啊，发现上班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很多朋友都来了，当然有一些老的发小们，也有一些老的是听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啊的朋友们、有很多呢对我们很熟悉，也有一些呢可能对我们不太熟悉， 还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2022年会发生什么变化。 哎，对对 对，没事儿，我觉得新鲜的事物啊，一开始适应起来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有可能一开始我对某一件东西也非常非常的不喜欢，但是没关系，您慢慢看，慢慢感受一下，日久见人心，对不对？您聊着聊着，哎，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哟还不错哈， 也谢谢、 哎、 对， 有点意思哈、 嗯、 这就是生活的感受， 就是品，你细品， 就是您别把所有的东西就啪一下我就拒之门外了，可能和之前有了一些变化，您说我以后再不进你们这门了，这也不是当然也是您的一种选择，我们也非常的尊重，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善意的邀请各位，可以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您也来适应适应，对不对？ 我们谢谢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替大家这个解释我们2022年我们出发吧，包括吃喝玩乐大搜索早晚间板块变化的各位听友啊，因为我们元旦期间其实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对， 可能有些听友 但是过年可能大家没来， 对对对对，我们再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组合。 哟，现在我们是四对组合，然后上一天的时间两档大家可能非常喜欢的节目，一个呢是早上的我们出发吧，还有晚上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而且呢一对主持人我们会盯一天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和晚上我们都会陪着各位，大家都可以听得到。这四对呢除了我们俩，还有像高磊和晋桥，还有大帅和高燕儿，还有大鹏和苗山啊，我们的四对主持人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个新的2022年的每一天的不同的北京的变化啊，也希望有我们的陪伴大家觉得别那么烦啊。如果您觉得哎呀这一变化我突然觉得有点不适应， 跳出舒适区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啊。当然大家觉得我听个广播节目干嘛要跳出舒适区，对不对？我就是要舒适的，我们给大家感觉其实就是舒适的。 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的名字，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在这多彩的舞池，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

来吧，亲爱的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摄氏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4摄氏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夜间的气温仍然比较低，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呢，天干物燥，大家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来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方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方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8:01，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事故路段，京承高速的卢同桥进城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小心驾驶。再来看部分联络线方面，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还有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富士路的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广安门外大街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双桥西的东向西方向，还有建国路建外大街建内大街的东向西，以及通惠河北路四惠桥到光辉桥西东向西，以上路段车型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因市场对于奥密克戎变种病例的激增感到担忧，提振了对黄金的避险需求。昨日的现货黄金开盘是在每盎司1801.06美元，之后呢震荡上行，晚间最高是到达了1816.65美元每盎司，之后呢微幅的回落，最终收于了1813.89美元每盎司。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现货黄金1814美元每盎司。下面呢为您播报一下菜百首饰店内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47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475元。来菜百总店逛黄金珠宝博物馆，赏14国的宝石矿物珍品，品万件黄金珠宝玉石，不出国门看遍世界奇珍异宝，尽在菜百博物馆。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8:04，我们出发吧，继续出发。我是袁一， 各位早安，我是夏明。 哎，刚才有听友问说，为什么今天的开始时间，因为7:30嘛，好像要比平时略晚了一些。你们在干嘛？听我们元旦节目的听友就知道。 为啥？我们在做俯卧撑，是不是？ 锻炼啊！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这个事儿太好了，就是特别重要的告诉大家运动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好。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俯卧撑，哎，对，一个简单的俯卧撑就能够预测你的猝死风险。 哦， 就是括弧，如果你一口气可以做40个的话。 哦，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有， 就死定了是吧？真 的，接下来就要有我们身边的小胖夏明老师，对吧？来， 这是2022年我第二次主持《我们出发吧》。有可能大家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 不会，不会， 让我再跟大家说两句吧。 是这样，我们节目在今年还增加了一个新的板块，每天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增加了一个打卡的环节。 是， 我们希望能够陪伴收音机前各位听友，用每21天这样的一个阶段去养成一个好习惯。 嗯， 我们当时在元旦节目里面就征集过，说你们到底想要在2022年，对吧？新年新气象。想要第一个21天干点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21天啊，不如就让大家熟悉一下我们新的组合在早上晚上为大家呈现的全新的节目吧。 21天是吗？ 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一个阶段要从1月22号开始。 是的。 好，你就是想逃避训练？ 没有没有，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啊，大家对一个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其实跟21天的养成习惯是有点类似的。 嗯， 大家如果在21天能够接受我们， 嗯， 欢迎各位新的朋友，当然也谢谢大家能够包容我们。但如果大家没有接受得了， 嗯， 告别我们新的朋友，对吧？ 告别我们。 当然，谢谢大家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我们一定会认真改正的，好不好？就这样了。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21天养成计划，看看各位能不能适应我们的全新的变化呢？ 21天，不算长，也不算短，一天进步一点点。21天养成计划，邀您来打卡。 哎，对，刚才那事儿还没说完呢。俯卧撑到底有多厉害？我们上一时段不是说了好多冬奥的事儿吗？自己也得动起来。如果你刚好有空啊，有点难，对吧？不妨趴在地上做做俯卧撑，试一下自己一口气能坚持多少个。 嗯， 这个事儿并不是为了检测你有这个什么胸大肌啊、什么肩啊、什么这那的有多发达，而是为了测试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多大。这认真的 哦， 很认真。俯卧撑和心血管疾病这两个看似不怎么相关的词儿，其实是真的有一些联系的 哦。 这是在不久前美国医学会杂志发布的哈佛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叫做成年男性俯卧撑能力和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 这个特别逗，研究团队呢对1104名成年男性消防员进行了一个俯卧撑的能力测试，要求他们呢按照每分钟80次的节奏，每分钟80次哦，做俯卧撑并且计数，直到跟不上节奏。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但还好，人家都是消防员嘛，平时有训练的。测试结束之后，团队呢又对他们进行了为期10年的一个随访记录。 嗯， 研究者发现，10年间一共发生了37例心血管疾病的事件，10个俯卧撑都做不到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能够完成40个以上俯卧撑的人高出。您猜多少？ 多少？ 96% 啊！ 当然哦，当然，这项研究并不完美，可能不太适用于女性啊、老年人啊以及其他活动量比较小的一些职业人群，也没有考虑到更多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我天生就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临床上，心内科医生有时确实会根据患者的运动情况，例如您一口气能够爬几层楼啊，或者是借助跑步机来测试患者的心肺功能。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您稍微一活动就会气喘吁吁的话，可能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心血管的健康了。 嗯，没事儿，这事儿今天早上不是不方便测试吗？咱们下班的时候，对吧？下班的时候大家总能找一片平地试一下了吧。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我把什么给忘了。 哎 忘了啊， 我把它写在屏幕上。我 来看一看这个谁会6段，我会5段。说了说到忘事儿，今年我把自己的生日给忘了。 哦， 我们家俩男的生日全是自己和别人都没想着过。 嗯嗯，还有把自己生日忘了的。哎，刚刚在哪儿来着？找不着了。但是像喜欢嫩鸡蛋佐普罗这位听友说的，有没有人这样接着电话的时候，哎，你等一下啊，我手机去哪儿了？ 哦，还真是。 我也有。 他的名字要这么念 啊， 喜欢嫩鸡蛋佐普罗旺斯番茄。 对不起，我忘了换行了。 高分。 喜欢嫩鸡蛋佐普罗旺斯番茄。 耶，yeah, 啊， 西红柿炒鸡蛋吧。 啊，就是佐餐的佐。 耶耶耶。 哦， 啊，来总说了，在那个没有网银和微信的年代，有一次啊，哎呀，特着急，把朋友去就是着急和朋友去银行转账。 嗯， 结果呢，我就把身份证落在那儿了，还忘了一干净。我以为身份证丢了，我就去补办了一张新的。过了三年，有一天路过那个银行，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天雷勾动地火了，我又想起来了，我就进银行跟人家一说，人家说哟，哎，给您留着呢，来总啊。银行大姐还问，您怎么才来呢？才来拿身份证啊？ 主要因为来总是股东。 我这不是才想起来吗？ 就是卡太多， 哎， 也不稀罕这一张。 啊， 然后我觉得 身份证多呀。 哦，身份证，对对对不起。但是我建议像我们听友晨晨这种在大二到大三 丢了不下十几张银行卡的人，下一次如果丢卡可以找来总，对啊，我们听友互助嘛，对不对？ 好的，谢谢果儿姐，她说特别适应你们这四个组合啊，我早上晚上都听了，搭配的都特别好，谢谢您的宽容，谢谢您的包容，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啊。当然我们也是全新的组合，也需要慢慢的磨合，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21天哦，坚持21天好吗？ 好好好。HAWK 这位听友说了，每分钟80个俯卧撑，这绝对是要命，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什么心血管疾病，但是没关系，咱接下来要说这条，说到的就是心肺复苏。医学生们在某一次接到社区健康宣教的任务之后，面对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心肺复苏和正确的胸外按压频率这两个知识点，动了一些小心思。从急诊科的代教老师卢潇口中得知，国外呢其实有这么一首歌叫 Staying Alive， 是被官方认证的心肺复苏的 BGM， 但是在国内呢似乎还没有这么一首歌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找到那个节奏。 就一听到这首歌我的心跳马上就恢复了，是 不是？不是，是急救医生，听着这首歌能够利于找到这个节奏，按压的节奏。 明白了。 然后呢这些医学生们就在卢医生的建议下选择了一首什么歌呢？来听听看。 讲究一个节奏的问题啊，各位阿姨平时跳广场舞吗？跳过是吧？那个节奏其实就是我们胸外按压的一个节奏。我们讲对最快我们看那个方，我们就半秒按一次，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现在最炫民族风这首歌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最重要，就是你要按下去啊。 阿姨要不要自己上手试一试？ 这样好，大家记这个旋律，他就能记住这频率了。 对，跟着这个节奏，对，好，好。哎，这个节奏可以，这个节奏可以。 BPM 120到125。 一起唱。你是我天，下名。 我在给他做心肺复苏的。 一边按压一边唱。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会这么快。我真的没想到，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节奏啊！如果您坐在副驾的话，你把两个手叠起来，放在想象一下，放在某个人的胸前，你再按压。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别放在驾驶员胸前啊！ 我的天，还好这首歌大家比较熟悉。 对，这半秒一次嘛，按压的频率跟。 半秒一次 俯卧撑是不是 我有点像哦？ 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平时要好好的锻炼身体啊，否则关键时刻你想挺身而出都挺不出来啊，真的真的。我成天妈妈说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好，说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怎么样可以减少夫妻相处时的矛盾。文章给的建议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想想对方有没有犯法，如果对方没有犯法，你就没有必要生气啊。我试了一下竟然很好用， 就是把自己的底线降低，这样的容错率就会更大。 对，所谓的宽容一些嘛， 对， 多多的包容嘛，对不对？ 心胸变得宽容一些， 对， 不见得腰围一定要变得一样宽。 哎呀，别老提身材的事啊。9947说，哎，我还挺喜欢今天的一对主持人的，挺好的啊，就是性格怪怪的啊。 这是什么？ 哎，说起来这个事儿，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哦。我在小学、初中、高中，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都是我刚进到班里边就觉得好烦好烦的人。有的是觉得他长得丑，有的是觉得他穿得烂，有的是觉得他可能骑的那个车，他骑了个三轮车上小学。 你等一下，你上学期间是一个这么肤浅的人呢？ 就是这么肤浅， 长得、穿的和骑的车，你这个人 就是这么肤浅。 OK， 好， 因为你第一眼看人嘛，他其实可能外貌啊， 先入为主。 对，比如说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第一耳朵听到的是声音啊，你的声音我喜不喜欢？那我们看到一个人，可能就是看到的外貌。所以我最开始就觉得，哎呀，这人怎么骑着三轮车就来上学了？这人怎么天天也不洗个脸呢？这人怎么衣服也不补一补？但是到了后来，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相处之后，我们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啊，有时性格怪怪的，他有可能就是怪可爱的，对不对？ 今天我们聊你曾经忘过什么。红果说，有一次和闺蜜去逛商场，我买了一双鞋，试完以后交钱，我说 先把鞋放在你们这儿吧，我们逛完商场再回来取。于是呢，接着溜溜达达逛吃逛吃逛吃，早就把什么之前买鞋的事儿给忘了，都到家了，想起来，哎呦，我是不是还买过一双鞋呀？然后第二天实在没办法，这不是没拿鞋吗？这又去了一趟，哎，又可以逛吃。 果姐，您要的其实就是刷卡的那一下是吧？ 还有以及就是第二天找一个理由还能接着去， 哎， 对吧？ 就是拎不拎东西无所谓， 哎， 对不对？ 哎，就是享受那个过程就好了。嗯， 还有静林说了，提醒一下哦，心肺复苏不要在活人身上练习啊，会有可能会把肋骨按断的。 哦，对。 另外呢，在我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是口里边口中啊要数着数。1001哦，这样算是大差不多是一秒一次或者半秒一次。 1002、1003， 哎，差不多是这样， 这个， 对，1001、1002、1003、1004。 等一下， 哦， 你说1001就变快了。 1001、1002，其实差不多吧。 啊，差不多。 对，就看口条的意思，不 主要是你口条好。 对，1000000，这就不行了，对吧？ 怎么的？好多听友都说一条马路上大家都在做心脏复苏，就我们刚刚说 车都在震是吧？ 来，这个时段的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不是说了运动和心肺复苏的一些方式吗？ 对， 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看旅行方面的事情。在北京雍和宫带来的消息，雍和宫呢从1月12号开始会采取全部的网上实名预约购票，每天限额接待4万人，上下午各2万，门票会提前10天开始预售，每天网络售票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6点，每人每天限购1张票，而每个微信号呢每天就限购3张票。 嗯，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就是这6个河湖冰场将会陆续开放了。 嗯， 根据北京市水务局的消息，预计1月上旬，我们北京呢将根据天气和冰冻的情况，陆续开放八一湖、永隐渠西四环段、还有南护龙潭段、门城湖、小月湖、温榆河公园等6处33万平方米的河湖大众冰场，供市民朋友参与体验冰上的运动。市水务局的相关负责人说了，目前呢市水务局已经完成了这6处计划开放的冰场涉水活动的许可证的批复，组织河湖管理单位指导各个运营企业制定了河湖大众冰场建设方案和进一步的完善的服务配套，水环境的维护啊、水面的监测呀、疫情管控等等措施也都是平稳进行当中，运营企业正在开展体育活动、社会治安等属地的备案工作。据介绍，北京在2022年12月一直到2021年2月之间开放了4处20万平方米的大众冰场，推出了滑冰啊、冰球啊、冰车呀、啊、雪圈等活动项目。截止到2021年1月29号，冰场关闭，4处的河湖大众冰场总共接待了市民12万人次。 这是冬天，尤其是北京本地人特别喜欢的游园项目。 当然。 就是反正我们之前节假日期间也说了嘛，就是商场其实也会有， 对， 王府井那边有商场， 对， 有雪场， 是， 然后 潮越也有， 对，然后蓝色港湾也有， 对， 然后包括西南边也有，还有各大市属公园几乎都有， 对， 嗯， 那些冰场都有年头了，有好多的这个冰上明星们都是从那儿走出来的。 哦，好像听说在那边也可以请教练， 当然了， 然后学个滑冰什么的， 当然了，我经常喜欢在那边看别人滑。 哎，你看，我正期待，我经常喜欢在那边滑一滑，学一学，练一练， 实在怕摔得太惨。 我们今天聊，你曾经忘过什么事儿、什么人，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就像一把风的吉他，你的名字一定要比基尼，你的笑容已经非常 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你看我们互动聊天室的气氛就是这么好，就是说到某一个话题大家有共鸣的时候就会聊那么两句。刚不是说到国姐那个买东西又走一趟那事儿吗？ 对， 大家都开始说了，说嗨，你们女孩子不就是这样吗？说去买什么东西，结果出去那一趟买了一堆其他各种各样的，就是没买你要买那个，还得自己找。说哎呀，我没看到自己喜欢的，下次我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 对呀，要怪也不能怪我们啊， 怪东西太多，我们选择困难啊， 怪这街也太好逛了吧。 成年人不做选择，小孩子才做选择。 就是 都买下来嘛， 小孩子做选择也是很无奈的选择，对不对？ 我到底是先玩变形金刚呢，还是先玩超级飞侠呢，还是先玩什么布鲁可卡宝车神呢？ 哎呀我的妈呀，只有第一个我知道，其他我咋都不知道呢。out 了 out 了。 哎，要多跟小朋友接触。你这不是以前还带过小孩呢吗？ 啊，那时候小孩没这么多玩具，你知道吗？七七八九说了，上健身房啊，游泳锻炼。我到了才发现没带泳衣啊，嘿，我这忘池心叹呢。 忘池心叹，哎，你说男孩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好处理一些？可以吗？ 那也不能。 不能是吗？我一直都很好奇。 毕竟是个公共场合，不是特别好吧？ 就是他们不一样是吗？啊，我知道这事不能问你，因为你就没怎么游过泳。 谁说的 啊？真的吗？ 我从小就游泳。 哦， 从小就游泳。 哦，对不起，失敬失敬。 但是也得那个什么的， 就是还是要专门的设备， 还是得穿上点的， 就是服装还是要配备好的。 对 吧， 对，就是野泳 影响发挥。 那倒也没有啊，野泳比较危险，建议大家不要去啊。 不是，我就是说啊，行，反正就那个意思，就是装备得准备。 越描越黑，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形容了。 然后说到刚才滑冰滑雪，宋彦君说了，自己刚学滑雪的时候摔的那叫一个惨，不过呢，摔过的疼痛都已经忘了。现在许久没有去雪场了，没关系啊，北京周边这么多雪场呢，是不是？ 对，玩起来趁着冬奥会这热乎劲儿呗。 是啊，然后城里面这么多，你也可以先从那个推小海豚开始玩起。 哦啊，推小海豚。 你知道，就是城市里面那个公园里面给小孩准备那小雪车，就那小海豚的造型。 哦， 就特别像学步车，你推着它就能往前出溜的那种。 哎，真的，我现在身边所有的搭档几乎都是有娃的。 嗯哼， 我跟他们交流都很费劲， 就有障碍。 对，他们就得给我普及，当妈妈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跟你普及当妈妈应该怎么？ 不是，有孩子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吗？ 没事，下回我们组织线下亲子活动的时候，一定带上你，好不好？让你提前预习。怎么样？ 不要 啊！要。 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选择辞职吗？ 啊， 就是因为不想再跟孩子在一起了。 我们等着夏明啪啪啪啪打脸啊。 哈呼呼说了，说我带着闺女和她的小伙伴去泡温泉，开车30公里到了，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没带，包括游泳衣。 谢谢 ZJX 还有黑桃 K 这些听友帮我普及为什么游泳一定要穿装备，对于男生来说，谢谢谢谢。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画面感已经有了，谢谢。 哎呦，画面感都有了。雅雅说了，人家说了一孕傻三年，我发现真的有道理啊。我说，哎，就我现在干什么事儿，我扭脸就忘了，真的是无奈。 四牌了说了，游泳带什么泳衣啊？去网吧冲浪才带泳衣啊？什么呀？这都5G冲浪时代，在家就可以完成了，一个手机就可以。 哎。 还有刚才那个番茄炒鸡蛋，这位听友说了，有没有人忘了吃没吃饭，然后索性再吃一顿的？ 啊？ 就是我忘了刚才那顿吃没吃，要不我再吃一顿吧？ 你别这么惊讶的样 子，这就是想吃一顿吧、这肯定不是忘了吧， 就不要怪大脑， 就忘了多吃一点了， 就只是饿了， 对， 不要怪你的记性、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你吃完饭之后你回家，就当时觉得哎呦特别饱特别饱，然后剩了几样东西没吃完哈。你回到家之后呢，发现哎很奇妙哈，人消耗就是这么快哈、就是年轻，哎肚子里边腾出来俩地儿， 俩，还你还能清晰的知道肚子里疼的那个地儿是几个单位、是吗？ 俩地儿俩地儿，你就突然想，哎呦，我生在那儿的包子我忘了打包回来了，还能装进去呀、 就是传说中的八分饱啊，应该正合适啊，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吃啊，七到八分就应该肚子里面剩下俩到仨地儿。 我们是得慢慢磨合啊，我得慢慢走进你的世界，你也要走进我们吃货的世界，好不 好、 啊？ 好，八点二十六分吃，我们出发吧，哎，一起。 一孕傻三年不是？ 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今天聊的是你曾经忘过点点点。 对， 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都可以找到我们。 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贺岁有菜百，新年更新潮。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自主研发抱抱虎系列生肖金饰、吉祥钱、虎符文化金条、生肖投资金条等，满足不同人群新年需求。更有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的虎年贺岁金条等贺岁明星产品，还有蕴含国潮经典的菜百传世古法黄金饰品，见证人生中每一个幸福时刻。迎贺岁到菜百，关注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俩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每天清晨，我们微笑出发，去寻找身边的快乐。 我的快乐就是给老丈人装修，没花多少钱，给老爷子哄得挺高兴。 你是找到广播里的那个全包员吗？ 对，我其实就是过去看看，一问价还真的合适，就没犹豫。 多少钱啊？ 月付加100平，全包员总装修款12万多。哎，这可是含上全套进口檀木家具的12万呢。 傻了吧？打400电话还给智能电器呢。 哟，不早说，400-606-8866 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8:30，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几个事故路段，北五环奥林东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呢，东三环的双井桥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联络线方面，我们看一下。交道口南大街北向南，西长安街西向东，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宣武门外大街的南向北，以及广渠门内大街的东西双向和太平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8:32，我们今天我们出发吧，跟各位互动的是你曾经忘过点点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早啊，我是夏明。 说自己忘过什么事儿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都挺有共鸣的。 当然，谁没忘过什么事儿啊？我就经常忘， 比如 我经常忘自己工资到底发多少钱， 是不想面对现实吧？ 就是。到了月底还款的时候，你才发现啊，我就这么点工资，我竟然买了这么多的东西，还有经常忘了自己的年纪， 啊， 老以为自己倍儿年轻， 憋不下去。 前段时间我去玩剧本杀，我们那个本子呢，他人物设置其实很平均，很不错，啊，有年轻的，有女孩儿。他们人家有情感戏，我们这边有一些推理的，当然它不是一个情感本，还是有这个推理本在里边的。然后我就特别想演那个年轻的小孩，但是跟我们一块拼车的呢，里边有年轻的小孩。 等一下，拼车什么意思？ 拼车就是大家一块嘛，这个是拼起来的。 就这个本， 比如说 需要十个人，那你们只去了五个人，另外五个人就是不认识的。 对，比如说我们组八个人，这个本需要八个人，我们就够了。四男四女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组只出了四个人，那还有四个人怎么办呢？我可能就要和陌生人一起拼车了。我们拼车的那个有一个小孩，他和我一块儿去想演这个角色，或者说想扮演这个角色。当时的 DM， 对 DM 就是主持人，他就说：“这位哥，要不你演那个，你更成熟一些。”给了我一个 演他爸爸。 要是演他爸爸吧，我就忍了，对不对？ Listen to 拜拜， 连拜拜都不是， 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没什么关系的，但是就是成熟的一个商人，成功人士。他又跟我说：“哥，您适合演那个， 多好啊！” 但我那一刻就想要年轻的感觉，知道吗？多少钱对我来讲无所谓，反正都是假的。 但你想假的更年轻？ 不是，我就觉得我和他特别搭， 就不想假的更有钱。 对，怎么听着都这么别扭？ 有志气，就是忘了自己多大岁数是吧？ 对， 帝国铁骑123说了，数学、物理这些我原来闭着眼睛都会做的题全忘了。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就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学术水平的最高的层次就停留在高考那一年了。 哎，一定的。 也不是 马上就还回去 啊，还有很多就继续往上走的这个学术的、 啊、当然那些都是学霸啊，你们都厉害，你们都厉害。我是直接 来自底层的仰望， 我的书本都是撒出去的。 哦， 我不知道大家是那种的啊。我们的那个教室是在三楼，我们考完的那一天当天的下午，我们就把所有的书哗全都撒下去。 好像电视剧里面看到过这样的桥段。 我们就是学电视剧里边的。 啊、 后来那个校方就不允许这样了。 是啊。 我们之后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了。 啊。 但是确实不光书本撒出去了，我们的知识也都撒回去了。 哎，但 但我是那种会认真做笔记，然后我把我的书留下来。我还想着说，如果哪天谁问我借，我还可以给他。 谁会问你借你的笔记？人家会说，袁一阿姨，您这些我们都不学了。 哎，就是这些知识都已经更新过了。对啊， 对 啊。 还有这个7373说了，哎呀，能忘了都忘了啊，银行卡密码啊，登录账号密码我都忘了。 哎，我就是那种会，如果可以统一，我都会统一的那个人。就是所以一旦有不法分子得知了我其中一个密码，就能解开我所有的对所有的账号。 好像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吧。 啊，但我特别烦那种。那个平台要求你设密码的时候要复杂密码， 对， 什么大小写字母， 对对对， 数字， 对， 这还不算，连符号都得有， 对， 这我真的编不下去，而且即使我编出来第二次肯定了。 所以我现在把我的所有的数字密码换成了你说的这种，我就按照最高标准来，所有的全换成一样的。 啊， 但是也一样，咱俩是一样的，只要有一个人解密了我的一个密码， 嗯哼， 他就能解密我所有的密码， 嗯哼，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秘密。 不是秘密的问题， 人家还能藏点钱什么的，我连啥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连我自己的银行密码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说的是真没有。 好，信了。这位没有头像也没有名字的听友说，我开车上班路上呢，突然想起来车钥匙忘带了，这可咋整，上班肯定迟到。等一下，我捋一下，您都已经开上车了，然后车钥匙忘带了。 哦， 你怎么开的门呢？就是有些车它是可以用 APP 解锁的，是吗？那你没有钥匙，你也启动不了啊。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位听友，如果你还在的话， 他可能也忘了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 就已经忘了。哎，对，但是不是有人说，就是经常会忘了，说我今天。就是离开的时候锁没锁门，就用钥匙的那种。 嗯， 然后怎么样防止自己忘记呢？ 嗯， 你就在锁门的同时做一个特别夸张你平时根本不可能做的动作，比如说对下面来说俯卧撑坐上10个，今天绝对忘不了到底锁没锁门。一定记得， 就是坐着坐着发现，哎，我坐到第几个了，我是谁，我在哪儿。四格说了，前段时间呢，因为疫情啊，幼儿园放假，我天天带闺女去公司，结果幼儿园开园了，那天早上呢，我又把闺女带公司了啊。 就是以后打卡可以交给下一代了，是吗？ 闺女还说挺好。 什么时候来到了这座城，只记得艳阳高照落英缤纷，青涩的脸庞带着天真，敲开一扇一扇又一扇的门，前辈告诫要努力去争，这个世界远比你想的残忍，门口的小摊都比你认真，明天赶紧早起开始创造美好人生。哦，要做骄傲的打工人，哦，要有璀璨的灵魂。我是打工人，却没有打工魂，我不想没日没夜摸不着家门，别跟我说什么苦中苦人上人，我只想早点下班见我的心上人。我是打工人，却没有打工魂，心里总惦记着老家的那些人，也不是没有幻想过成为更好的人，只是这生活这世界不必太当真。 哎，谢谢老板的小电视，祝老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谢谢老板的建厂，祝老板身体健康，老板大气。谢谢老板，啵啵啵啵就给你。 哎，不错啊，今天，要不再播2小时？ 哎，不是都快下班了吗？ 哪儿那么多话呢？叫你加班就加班。 骄傲的打工人，哦，要有璀璨的灵魂。我是打工人，却没有打工魂，我不想每日每夜都听他们忽悠人，别再问为 什么我比不上别人，我只想身体健康，最近肝有点疼。我是打工人，却没有打工魂，心里总抱怨着求求老板做个人，也不是没有思考过明天我就滚，只是这有点麻烦。我是打工人，却没有打工魂，我不想没日没夜摸不着家门，别跟我说什么苦中苦人上人，我只想早点下班见我的心上人。我是打工人，却没有打工魂，心里总惦记着老家的那些人，也不是没有幻想过成为更好的人，只是生活的世界不必太当真。忘记了什么时候来到了这座城，只记得艳阳高照落英缤纷，青涩的脸庞带着天真，敲开一扇一扇又一扇的门。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你曾经忘过点点点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或者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我们。我是袁一， 我已经忘了今天的这一天是怎么开启的了，希望大家都还记得。各位好，我是夏明。 摩草说了，夏明就这两个东西没有，什么俩呢？ 什么俩呢？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就是别问我，问就是没有。 你怎么把我总结的这么到位呢？ 看穿你，你知道吧？欢迎各位继续互动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都有哪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最近也很火。今天好像早上说了很多跟冰雪相关的事情， 对， 之前都是很振奋人心的事情，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有点让人无奈。 有意思啊！ 对，北京某一滑雪场滑个雪需要证明你女友是你女友， 是， 这是不是继那个咱们众所周知的那个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难题之后？又出来的一个新的题型，因为一个学友他教女朋友滑雪，但是呢被雪场要求证明情侣关系。 对，嗯， 这就视频发布到网络上之后呢，迅速引发了热议。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岁末年初呢，北京的韦先生和自己的女朋友来到了一个滑雪场，因为女朋友呢第一次滑雪，韦先生呢不是第一次了啊，他是个老手了，所以呢就对他的女朋友进行了现场教学。没想到滑到一半，几个工作人员将他们拦下，不好意思啊，那个你这私教吧，我们不是私教，我们男女朋友啊。说你们怎么证明这女的是你朋友呢？之后呢就被工作人员劝离出雪道。韦先生呢也和工作人员沟通啊，却得到了说你得证明啊，你女朋友是你女朋友。一时间网友纷纷给韦先生的困境出谋划策，比如说从手机里边找出滑雪之前的合影，最起码能够证明以前就认识了。还有说呀，这需要什么证明啊，直接抱着亲呢。 他其实本来有那个滑雪场季卡的， 后来退了 嘛。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事 儿来来回回好几波。 对，这事儿也两说啊。第一呢，是因为确实滑雪场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我们这儿啊，因为有好多的这个所谓的叫私教，私教还不是我们这儿的，是他们私下带着他们的学员来到我们的雪场进行这个教授， 就江湖人称黑私教。 但是教完了之后呢，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这还得雪场负责。所以呢雪场为了规避这些情况，所以就不允许现场有不是他们教练的人在雪场上教别人去滑雪。 这个也能理解， 也能理解。但是呢这事儿人家遇见了也确实很奇葩。人家说啊，这我带我女朋友，我教我女朋友都不行吗？所以雪场也觉得自己做的呢欠妥。不合适，这话说的确实不合适。你怎么证明他这女朋友是你女朋友呢，是吧？所以人家也出了一个告示说，我们鼓励亲情教授，就比如说您是亲友没问题，您随便带着滑都行，但是也要注意安全。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对于黑私教这件事儿 予以严令禁止。 对对对，其实职场上有很多的规则，我们就是一起遵守一下。比方说要戴头盔， 对， 然后穿雪鞋， 对， 才可以进雪场。哎，我这次还真的开了眼了，嘿，我真见着有穿高跟鞋进雪场的，嘿， 嘿，真棒，拍照去了。 没有，这就是陪孩子。 哦，人家不滑， 但我挺佩服的，就是其实是有点危险了。 哦， 嗯嗯。然后还有就是在雪场上面特别容易能够辨别，就是对方来者善不善。 哦， 就是不是鱼雷，会不会直接撞你身上，那个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看到牛仔裤配羽绒服，你一定要躲得远一点儿。 那不应该都是高手吗？ 没有没有，高手一定会穿装备的。 哦，高手一定是装备， 一定会穿装备，就跟你们游泳一定要穿泳裤一样。Call back。 这个关键不是高手不高手的， 这是今天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谢谢大家。 这如果不穿的话，那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了，知道吗？这是有问题的啊。 对，去参加某一项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像滑雪这种含有潜在的风险性的运动的时候，提示大家装备，包括你最开始上雪场的时候有一个正规的教练，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各大雪场能够找到跟就这些滑雪高手们或者雪友们更融洽的一种相处方式， 是是是， 别闹这么不愉快。 对，哎呀，这个有朋友也说了，带上工作人员仨人去民政局领证去，是不是？就当求婚了， 见证一下。 哎， 那人要是没准备好呢？ 您看，您看， 嗯， 这其实就是一个挺好的，就是这事儿分你怎么想。 对对对， 你如果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呢， 嗯、 那就是说，你看你这滑雪场怎么能这样办呢？ 嗯、 啊，要证明女朋友是你女朋友，对不对？这事儿太不合适了。 嗯， 但是如果您往脑洞再开一点的想， 嗯、 真的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我这是一个求婚的仪式。 嗯、 你记不记得？反正现实中我是没见过啊、 嗯、 但是我在影视剧上见过，男孩要向女孩求婚， 嗯， 就开着车，比如说要带她去哪儿，赶飞机啊、嗯、还是干嘛的，哎，那是哪个剧我忘了啊，赶飞机干嘛的，这时候就 来自星星的你吗，在雪场上表白，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那个、 啊、 就被交警给拦住了 啊， 说你这个是怎么涉嫌违规啊，怎么怎么回事怎么怎么回事，其实就是要困住他女朋友，让他完成在路上的求婚。 嗯， 其实这不也是吗？你怎么证明这是女朋友？哼，我不用证明，走民政局去。女孩一脸懵， 对， 我还没同意呢， 什么情况？ 这时候啪，那些工作人员就哎，嫁给他，嫁 雪场的新业务来了，是不是？ 是不是雪场一下公关不用干了 啊？ 人家说这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客户量身打造的 啊。 那个雪场啊，免费给你们点子了啊，你们爱学不学吧、 啊、 好吧， 公关费都免了，真的是。嗯，哎，9947和 ZJX 说了，哎，你们说的对呀、啊、刚开始滑雪的时候确实没有装备，就是牛仔裤加羽绒服。 哦， 哎，下次注意，下次注意，是吧？对，因为服装它的那个防水性还是很重要的，要不然滑一会儿就全湿透了。 哦， 容易感冒。嗯，还有大家对于穿高跟鞋踩在雪场上这个事儿都各有自己的见解，像 HAWK 说，这摆明了给新手当标靶呀，稳稳的就盯在那儿不动了，来呀，撞我。 哎，滑雪是不是特别怕这种啊？ 挺怕的、嗯、 是吧， 尤其自己水平也不怎么样的时候， 就你粘住了别动啊， 快走开。 哦，还是要快走开的，是吧？ 就是你如果自己感觉自己刹不住车的时候，你也会在前面说走开。然后你就因为其实就是怕二次伤害嘛，就如果你自己滚在雪场上，你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你会穿护具啊各种。 对对对， 但你跟别人摔在一起通常都会有比较严重的， 就是怕撞嘛。 对对， 因为速度还是挺快的。 对，会 我那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我是说你别动啊， 你别动， 就是我就会跟对面的你别动，我就走另外的道 了。 但有的时候就怕他不听我， 你往左他也往左。 对， 就是不怕鱼雷，最怕追踪型鱼雷。 对对对，就是我，你们别动啊，他就动了。 你去哪儿，他去哪儿？ 哎，而且往往缘分就在那么一刹那， 哎， 我们就碰出了火花。 嚯啊，呵啊， 就真的一下就，哎，你发现世间真奇妙，哎，你想跟谁碰上吧，他怎么的都碰不上；你不想跟谁碰上吧，他怎么都能碰上。而且他就往你那儿拐，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事儿、原来我还总结过，我说哎，是不是大家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都会往你的左手方向拐呢？ 因为对方也是往左手方向啊。 嗯。 后来我就说，嗯，下一次如果再遇到这种事儿，我往右拐。我发现对面也是往右。 你这自行车学了是多久啊？怎么还有时间去总结？我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是往左还往右？ 我是一个善于总结的人 啊。 对， 不错。 我不希望把我自己的已有的那些经验忘掉，因为这是人生最宝贵的经验 啊。那看来你不是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我有 经验还是挺 多，我有的都是经验，失败的居多。 好，这位叫迟的听友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有一次用洗衣机洗衣服，洗上呢就去干别的活了，结果就给洗衣服的事儿忘了，干完其他活呢就睡觉了，睡着睡着紧急敲门把我弄醒了，打开门一看，楼下邻居，嘿，你干嘛呢，水都漏我家来了，而且楼道里也都是水。这时候突然想起来洗衣机里还在洗衣服，排水管呢没有放进地漏里，全都流出来了，我们家也水漫金山了，就那一次长记性了。说什么来着，就是你发生一次特别特殊的情况以后你就长记性了。 对， 嗯 嗯，这以后就你说忘不了了吗？这事儿可能忘不了了，其他的该忘可能还是会忘啊。刚刚我也看到有位朋友说了，哎呀，我经常忘的一事儿就是这火上坐着水呢啊，结果就是想不起来，有一次都快烧干了，吓坏了我们了，但是吧这事儿也没让我长教训，我还是依然会忘了它。哎，这就是建议您啊，您换一个壶啊，换一个那种比如说电的就挺好的。这跟我妈有点像啊，我妈也是属于那壶啊不舍得扔， 嗯， 只要不漏人家就觉得这挺好， 嗯， 而且他们就觉得，我说哎妈，你那电水壶烧水多方便，人家自动啪就跳起来了，你都不用看。 对啊，我正想说呢，让咱妈别用火了行吗？ 我妈一句话就把我给毙了。 怎么呢？ 我妈说，嗯，电烧的呀还是没有火烧的水好喝 啊。 接着就给我那句，哎，你觉得电磁炉做的饭好吃吗？我说无意反驳，确实一般，确实没火烧出来的好吃， 没有那柴火气，喝水也得、 哎、喝水也得要柴，煤火气是吧？ 对，煤火气，对，柴火气还不行、 哎、我当时就喊嘞，我说那您就记着了啊，定着表、 啊、 后来我给他买了一个扭蛋，就那扭蛋它是有倒计时的嘛， 是叮一下， 我说甭管您这水开没开，您都给它扭到两三分钟或者三四分钟、 嗯、 四五分钟、 嗯、 反正您五分钟它就算开了那也没事儿，也不至于烧干。 嗯， 我妈说，哎，这你这蛋还挺，就是扭蛋还挺好玩的， 嗯， 就这个这倒计时的这扭蛋还挺好玩的， 嗯 啊，这就反正方法总比困难多吧。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反正干烧确实是有点危险，但是就多提醒着咱妈就行了。 是的、 啊，他开心就好。 嗯， 大家说了，失败的是教训，成功的那才叫经验呢。哎，得嘞。哎，今儿时间差不多了，到了8:53，我们今天最后呢，冬奥歌曲要放文艺广播听众一起唱的《一起向未来》，好不好？ 非常好 啊。然后从2022年开始，我们出发吧和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在一起了。我们就起个大名叫我们一起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 好不好？ 所以呢晚上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还是我们两个陪着各位， 下午5点见。 拜拜， 的节目是娱乐72变，拜拜 拜拜。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ibra， 爱是 tiamo， tiamo， call him， 才能爱是颜值之表， 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听文艺广播听众录制的冬奥歌曲《一起向未来》。 世界越爱越精彩。